爱是恨，犹豫着你的迷离眼神，在漩涡里反复沉沉。我想放弃，却迟迟不能，冰封的心又开始回温。 却刺痛了我的心门，我捂住伤口哭哭。